大家好，欢迎来到 Dave Studio。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提的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中国苦不堪言的限电政策呢？那主因其实就是煤矿价格在国际实在是太高的价格了，中国感到非常困扰。每生产的一度电是成本高于价格，也就是每一度的生产都在亏钱。所以大家知道为何要限电了吧？你们一定很好奇，那为何不用其他的发电去做代替呢？我也很好奇，那就各位去把它查出来吧。对，我有点懒啊。对，那其实啊，中国的大部分发电都是用煤矿来发电，占了1/3。那近年来，中国也尝试想要摆脱这样的发电方式，非常不环保，希望能够逐渐减少用煤发电，往绿色能源政策的地方走。然而，第二大的就是他们的水力发电了，水力只占1/5哦。好，其实我的资料查到这边就没有继续查下去了，因为我要讲下一个话题。下一个就是这，其实这边最惨的不仅仅是大型工厂限电，更惨的是不定期、不定时的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民生用电，也因此造成了许多不方便以及悲剧，这是值得深思的。尤其在东北相对寒冷的地方，目前给出的不定期限电要到明年3月耶，我觉得有点残忍啊。在寒冷的冬天，如果突然的限电的话，会有蛮多悲剧的发生。而目前，突然限电在这三省，还真的没有通知就突然断电呢。既然都讲到了电费的成本大涨，那不得不聊到全世界了。其实，在欧洲目前也有大幅调升电价的状况哦，这也可以导致后续的结果，天然气价格大涨。那我们先归因于最早期的疫情的发生好了，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需求会回升得如此的大。那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的目标的欧洲，原先是以煤为主要火力发电。但为讲求环境保护问题啊，大部分改以风力以及天然气的发电喽，这也是间接导致全球的天然气价格大涨。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在欧洲的风力发电也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变得没有那么给力了。那这一次的艾达飓风其实也让墨西哥湾所有的天然气开采几乎全部停止生产喽，现在有一些恢复，但也造成了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原因之一，这也让石油价格被抬升，因为天然气的价格在短期内的需求实在是真的很高，那会改买石油来代替，尤其是亚洲的部分有提前囤货的习惯，以迎接未来冬天的保暖需求。在今年冬天也将迎来更寒冷的寒冬，所以现在不管是欧洲或是亚洲，都在为这寒冷的冬天到来所烦恼，这也是令大家担忧未来在第四季没有。哎，有没有可能创下更高的石油价格的担忧之一？那最后我再聊聊关于联准会主席鲍尔一些话题好了。关于大家一直提到所谓的 taper，缩减购债到底是何时最恰当的？其实我这边有去研究相关的议题。其实，在过去啊，金融海啸之前好了，大家可以去翻一下过去，在2013年年底附近才宣布所谓的缩减购债的开始。而在那之前，其实 CPI 又或者是PCE 指数都是飙涨了一阵子才回调稳定后，联准会才会下达此缩减购债的命令哦。也就是其实短期的通膨暴冲，我们真的不用太在意，真的是因为基期太低。这边我解释一下何为基期太低。你的前一期是因为疫情没有人对商品有需求，所以商品购买的都很少，都很便宜。但你第二期可能就是恢复一般的水准，但前面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好像成长超多。但以一般期来看，可能小幅衰退，或是成长一点点而已。不过最近鲍尔讲的一句话倒是令人蛮值得深思的，就是他说其实没有想到供应链的断裂或是供应链的不足，足以造成通膨的影响，比他想的还要更久。也就是说，这次的供应链不足超出他原先的意外发展了。那我个人还是保持着要等通膨降下来且稳定一段时间后，才会进行所谓的 taper。那以上是我最近观察的财经新闻，那以后会以这种聊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就讨论形式或聊天形式这样子。那欢迎再次来到 Dave Studio，那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以及分享，谢谢哦。